第69章，难忘今宵。 这是一栋别墅，屋内布置以白和深蓝灰为主，简洁明了。游霍梦见自己沿着楼梯往下走，这个地方很奇怪，不是游霍在国外暂住的地方，不是他在国内的落脚处，不是医院，不是学校、部队，更不是老于和于文父子的家，总之不是游霍认识的任何地方。但他站在这里，却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。游霍似乎知道自己该拐向哪里，知道自己正要去往哪个房间，知道这个屋子的结构，一举一动都像是这里的主人，所以觉得熟悉。但游霍并没有因此生出什么归属感来，所以依然陌生。游霍猜，这也许是因为自己作为考官 A 住的地方，房子应该就坐落在监考区某一处，而考官 A 并不喜欢这里。不过这也正常了，谁会把这种地方当家呢？梦里天色已晚，夕阳在上一瞬沉落，二楼和一楼某侧有大片的落地窗，每当游霍拐到那个角度，外面的灯火就会晃到他的眼睛。透过玻璃和灯光可以看见外面正在下着雪，明明刚刚还有夕阳，转瞬雪就下得格外的大。游霍眯着眼避开光，脚步却没有停在一楼。梦里的游霍莫名知道自己要去地下室。 这是多年前的某一天，刚入夜，大雪不停，屋内温度刚好，一件单衣就够。考官 A 出门一趟刚回来，肩上落了一层雪絮。他脱下外套上楼，把衣服挂进卧室，正要顺便洗个澡，楼下突然有了动静。这是系统内给监考官安排的住处，一片风格统一的别墅。别墅区左边是用于处罚考生的双子楼，右边是装模作样的小公园，平日异常安静，于是楼下的动静就显得非常突兀。考官 A 是独居，不爱呼朋引伴，住处很少有其他人，但是这两天是个例外。某位叫秦鸠的违规考生正住在这里，当然秦鸠住的不是卧室，而是禁闭室，系统不允许违规考生过得太快活。楼下动静停了一会儿又响起来，不是什么聒噪的声音，就是轻轻的敲击声，不慌不忙，能听得出来敲的人带着一股玩笑意味。考官 A 听了片刻，顺着楼梯来到地下室。地下室按照原本的设计是个活动区，也有客房，后来为了安置秦鸠，系统愣是把客房改造成了一个内嵌的禁闭室，除了没装监控，跟正常禁闭室属性一样。敲击声就是从禁闭室里传来的。考官 A 按下手指打开门，禁闭室里东西不多，一套桌椅和一张靠墙放置的床就是全部家具。墙上装模作样的挂了些工具，那时候还是考生的秦鸠就坐在床沿，廊灯从门外头照进去，刚好落在秦鸠身上。秦鸠眯起眼睛，偏头挡了一下光，抬起的双手被皮绳绑着，越过张开的手掌，可以看见秦鸠嘴角噙着一抹懒洋洋的笑。 又怎么了？ 考官 A 撑着门问。 没什么， 秦鸠说， 听见某位公务繁忙的大考官回来了，礼节性打个招呼而已。 秦鸠的眼睛又眯了一下，仍然适应不了过亮的光线。考官 A 回头看了一眼廊灯，背手把禁闭室的门关上了。考官 A 关得很重，发出砰的一声响，似乎不情不愿。屋内突然黑了下来， 又登不开。 考官 A 冷冷地说。考官 A 啪地拍了一下开关，墙角某处的灯亮了，比廊灯昏暗很多。哦，我倒是想开。秦鸠抬了抬自己的手说，但是很不幸，被人绑成了这样，行动不便。而绑我的人在外逍遥了大半天，不给吃的不给水，直到现在才回来。如果不是我主动打招呼，恐怕想不起我来。这算不算过度处罚呢，大考官？众所周知，考官 A 是监考官中最年轻的一位，年轻到令人出乎意料。但不论考生还是同僚，都会下意识忽略他的年纪，因为他太强了，在系统内的地位又极其的高。唯独秦鸠是个例外，这位考生第一次见到考官 A 就不怕死的调侃了一番，在得知考官 A 比自己小两岁后，便在称呼前面加了个大字，张口大考官，闭口大考官。这个称呼由其他任何人叫出来都没问题，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这么叫，算是对主监考官的尊称。但出自秦鸠之口，就带了两分漫不经心的调侃。考官 A 看了一眼挂钟，说： 我下午4点出门办事，现在是6点10分。 一共2小时10分钟，这是用脸算出来的大半天。至于不给吃的不给水，那就更是放屁。秦鸠冷哼一声，把桌上的杯盘推了一下。这是猪食？那当然不是猪食，摆盘就很精致，还贵。这是另一位监考官叫商业区餐厅送来的，为了白天的一些事给考官 A 赔罪。考官 A 不饿，就把吃的塞进了禁闭室。谁知某些考生并不领情，秦鸠伸直了腿，换了个更为放松的姿势。他撩起眼皮，不太有兴趣地扫过杯盘，说： 跟昨晚的不一样。 昨晚那顿就很不错，滋味有点特别。秦鸠说： 虾尖椒了，除此之外都很好。 考官 A 面无表情地把一旁的垃圾桶勾过来，把水和煎肉都倒了进去。 你自己选的，那就饿着吧。 考官 A 已坐在桌沿，倒完凉透的晚餐，把盘子丢回桌上。禁闭室里发出当啷两声响，又恢复了安静，一时间只有两人的呼吸声。考官 A 抱着胳膊，眸光从薄薄的眼皮垂下来，落在秦鸠身上，沉默都有一种剑拔弩张的味道。这种剑拔弩张悄悄持续了片刻，考官 A 终于开口： 违规了这么多次，什么目的？ 秦鸠挑起眉： 违规还有目的？ 考官 A 没说话。秦鸠又说： 考试的宗旨不是在于选拔吗？据我所知是这样，题目难度挺大的，我想不到特别完美的办法通过它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如果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何必违规呢？谁不怕处罚？ 鬼话说两句就够了，适可而止。 秦鸠笑起来，他笑了一会儿说： 我认真的，你信吗？ 不信。 秦鸠一脸遗憾，看得人牙痒。 第一次清理考场，你里面埋了一个干扰器。第三次清理考场，你把题目引导的逻辑混乱，那个考场后来投入使用了，半途就全盘崩溃，到现在也没有修复成功。 考官 A 一条一条地数着，秦鸠闻言不急也不恼，便白说： 恶作剧而已。 第五次，你说弄丢了一张重考牌， 那片树林四面八方长得一个样， 有可能是我掏指南针的时候把牌带出来了，我记得当时就跟你提过。考官 A 停了一下， 再上一次你藏了小抄。 助人为乐。考官 A 不说话了，他浅色的眼珠被灯光映得更浅，静静地盯着秦舅。秦舅也回视他，并不避让。半晌，考官 A 撇开目光，扫了一圈，又落在那盏地灯上。过了片刻，考官 A 忽然说： 算了，交个底。 什么底？说说看。 我有无数机会可以拷问你这些问题，但选在这里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秦秋想了想说：不知道。秦秋看着他的脸色，忽然笑了一下说：行吧，认真回答，因为这里是禁闭室。考官 A 眸光一动： 这么说你知道了？ 恰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，禁闭室是系统唯一不能检测的地方，这是最初的设计理念留下的余地，算是规则下的避风港。秦秋顿了顿又说：我还听说今年之前这个避风港都没有打开，是有人向系统提出做法不合规，才给禁闭室开了豁免。 听谁说的？ 查过的人，参与的人，刚好知道的人。这话相当于某种坦白。考官 A 静了一会儿说： 所以你确实是带着任务来的，然后盯上了我。 这应该是个疑问句，但他说得很平静。考官 A 跟系统有很深的渊源，这是我得到的消息，不特殊对待一下实在说不过去，你说呢？考官 A 冷哼了一声，算是应答。这种反应似乎取悦了对面的考生。秦秋盯着考官 A 看了很久，又说道：我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跟系统是一边的，和设计人员、维护人员以及其他参与者中的鸵鸟一样，捂着眼睛和耳朵假装看不见系统的问题，因为控制不住了贸然阻止，倒霉的是自己。但是后来发现似乎不是这样。秦秋说：不过你太难猜了，不知道是你演得太好的原因，还是我的某些原因，你的立场我一直不能确定。其实就在刚刚我还动摇了一下。考官 A 从眼角看着他，依然说不上热情。 现在呢？ 现在我们换个方式吧。秦秋说：你能给我一句准话吗，大考官？我猜了很久你的心思了。他顿了一下又说：再猜下去我都快要怀疑自己的身份了。 身份？什么意思？ 你知道哪种关系的人把猜测当情趣吗？考官 A 看着他没说话，秦秋也没说话，安静再度蔓延了好一会儿。考官 A 忽然开口说： 给禁闭室开豁免，这件事我干的，算准话吗？ 秦秋的眼睛含着亮色，他说：算吧，勉强可以算。考官 A 又看了一眼时间，终于直起身。秦秋这才发现他连军靴都没脱，似乎还要出门。 你慢慢勉强去吧。 说着考官 A 便要往门口走，秦秋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：你不给我松个绑吗？考官 A 脚步一顿，面无表情地说： 你明明一分钟就能弄开，一定要装得这么惨？ 身后响起了轻笑声，接着是细细嗦嗦的声响。行吧，不过你说错了一点。考官 A 没再回头，他刚走到门前，身后就多了一个人。其实只要几秒钟而已。 秦鸠在他身后站定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伸出拇指在他颈侧抹了一下。领口有点潮，外面下雨了。指腹摩挲而过的触感温热干燥，考官 A 握着门把手没动，只有眼睛很轻地眯了一下。过了片刻，他说， 没有，下雪了。 尤霍在这时忽然醒来，就像是这些年偶尔的几个梦境一样，清醒的瞬间内容便模糊不清了，怎么也捕捉不住，只能在急速模糊的影子里抓到零星。尤霍只记得梦里似乎有秦鸠，还有绳子、房间，再细节的部分就想不起来了。外面不知哪里响起了几声撞击的动静，闷闷的。尤霍从床上坐起来，捏着鼻梁缓过困劲儿，刚揉两下，他忽然觉得不对劲。梦想成真，梦想成真，他如果真梦见了秦鸠，那不是……尤霍猛地睁开眼。尤霍先是看见了对床的秦鸠，跟他一样刚刚清醒，同样有一点点懵。接着他默默转头，看见了宿舍里面多出来的人。在尤霍床边不远处，一个被皮绳捆着手的人正在懒洋洋地坐在书桌上，而在刚睡醒的秦鸠旁边，一个身穿衬衣、长裤、军靴的人正靠在阳台门边，抱着胳膊，垂着眼皮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他的右臂别着一枚制式徽章，上面露有监考 A 几个金属字。这究竟是谁的吗？泾渭分明啊。霎时间气氛特别凝固，月光特别美，可谓是难忘今宵啊。